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茫茫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五，农历4月11，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3和8。来，我们先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本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光照充足，气温上升较快。那么中午前后呢，天气会比较热，能见度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外出需注意防晒和补水。午后山区可能会下点阵雨，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85%。白天的最高气温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9度。预计今明两天本市都有弱降水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东西部环路目前交通压力明显上升，东二环南段南向北方向，东三环分钟四到双井桥，东四环小武基桥到大郊亭桥，东五环小郊亭桥到大黄庄桥，还有西二环的蔡慧营桥到官园桥，西三环六里桥到紫竹桥，西四环丰北桥到岳各庄桥北，以及西五环衙门口桥到晋元桥，以上路段南向北方向都是车流集中。 探寻永定河文化博物馆，这里有永定河的文化密码，这里有京西的璀璨历史，博物馆有范逛。今天带大家走进永定河文化博物馆，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东胡陵人和山顶洞人哪个更久远呢？ A. 东胡陵人， B. 山顶洞人， C. 他们是同时期。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周五继续博物馆有范儿逛，我们要带大家来到永定河文化博物馆。那么这个第一道题呢，是跟这个博物馆最早的这个历史有关系哈。这个东胡陵人和山顶洞人哪个历史更久远？是东胡陵还是山顶洞，亦或是同时期呢？知道答案的朋友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吧。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国家体育馆大型全景科幻演出《远去的恐龙》亲子套票。那么去年预演之后呢，上周开始正式公演了，可以用高科技来展现恐龙和他们生活的世界。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消息。为了加强对故宫文化遗产的保护，为古建筑修缮、文物修复和展陈提升等工作争取更多的时间，故宫博物院决定从今年的6月份开始实行周一全年闭馆，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故宫博物院表示，今年是平安故宫工程后半程的关键一年，相关工作进入到了实际的实施和攻坚克难阶段。同时，院内各项固定展览和专题展览正在进行调整和提升，希望给观众带来全新的体验与感受。 据了解，在闭馆的同时，故宫博物院内各项工作，如古建筑和文物的检查保养、展览设备的维护、基础设施的检查保养和施工等将照常进行。为了不断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完善人才队伍建设，努力构筑高端的国家级学术平台，组建学科体系完备的人才梯队，加大人才培养使用力度，拓宽学术交流渠道，为人才发展营造具有良好学术氛围的成长环境。最近，莫言书院、田青书院、田黎明画室等七个工作室的揭牌仪式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未来，中国艺术研究院将充分利用锻造通才的平台，吸引更多人才。此外，还将聘请终身研究员、二级研究员，通过一系列相互配合的组合拳，打造高端人才队伍。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是六月九号。在此期间，文化和旅游部将集中开展一系列的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今年遗产日的非遗活动主题是多彩非遗美好生活，到时候将有包括全国非遗曲艺周、非遗公开课、非遗影像展在内的3700多项活动同步展开。此外，今年国家文物局还将推出约会文化遗产、青少年文化遗产知识大赛、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展览等一系列的相关活动。由于种种原因，鲁迅先生存世的全部照片从未真正完整的以大尺幅高清形式系统的展示给世人。昨天，由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黄乔生所编的新书《鲁迅影集》面世了。这部影集首次完整收录鲁迅一生留给世界的全部影像。这些照片或独照或合影，或摆拍或抓取，或端庄或谐趣，有日常生活留影，也有工作状态记录，都是鲁迅生命中有意味的瞬间。他们对研究鲁迅的作品、生活和思想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木下欧洲新艺术运动瑰宝展最近在江苏南京博物院开幕，近200件来自捷克共和国的艺术珍品在展览上亮相，其中展示了新艺术运动代表人物木下的画作。木下是捷克的国宝级画家，按照木下的生活变迁和艺术发展的脉络，这个展览诠释了木下在美学风格与新艺术运动方面带来的影响。这次展览上，木下的成名作《吉斯蒙达》、茶花女和四联画、一日时序等系列作品都会与观众见面。展览还呈现了以毕勒克为代表的其他新艺术运动名家的作品，涵盖了雕塑、绘画、手工艺等。这次展览将持续到8月28号在江苏南京博物院。最近，施工人员在浙江省中雁荡山的龙山湖畔施工时，发现了一座南宋时期的古墓，墓内出土了南宋时期的墓志、铜钱等珍贵文物。经过考证，这座古墓距今约有800年。施工人员发现的墓志高33厘米、长48厘米、厚7厘米，阴刻13行、每行12字，一共156字。这个墓的发掘对于钱氏家族从杭州移居到乐清乃至当地钱氏家族对当地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具有很高的价值。接下去，文保部门还将对这座古墓做进一步的勘探以及挖掘性的抢救性的挖掘清理工作。最近，陕西神木的石卯遗址考古队在数以万计的各类器物中甄别出了一大批距今约有4000年的重要乐器口弦琴。这批器物有20多件，是目前国内所见年代最早、数量最多的口弦乐器。考古背景明确，共存器物丰富，结构完整，特征明确，是中国音乐史上的重要发现。口弦琴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古乐器，素有人类音乐活化石的美誉。这里出土的古制口弦琴制作规整，呈窄条状，中间有细薄的弦片，一般长8到9厘米，宽约1厘米，厚度只有1到2毫米。和它共存的还有骨质的管哨以及陶制的球哨。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的不少井盖最近换了新装，每个卡通图案对应着一个物理学公式， 科学与艺术在24个井盖上碰撞出有趣的火花。一只青蛙站在木块上，在河中自在地漂流，背后蕴含的就是大家熟知的阿基米德浮力定律。一只猫咪望向鱼缸中的小鱼，猫咪眼睛所看到的鱼的位置比它实际的位置要高，这其实是斯涅尔定律，也就是光的折射定律在中间捣鬼了。这是中科院物理所为了迎接成立90周年的所庆和公众科学日的活动，特意策划了井盖涂鸦活动。这些井盖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兴趣，不少人特意来到中科院物理所围观这些最有学问的井盖。很多人参加过驾驶证考试、入学考试、司法考试，但是您听说过离婚考试吗？最近江苏一家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推出了离婚考卷。这个考试主要让想离婚的夫妻通过做题考试对双方的感情做一个考察，60分以上初步表明有挽回余地，60分以下可以初步认定婚姻关系快要破碎了。当然据介绍，离婚是自由的，离婚试卷也是自愿填写，主要目的还是想让婚姻双方理性思考，认真对待爱情、婚姻和家庭。从2014年起，国外的一位作曲家产生了用声音为城市画像的想法，于是他发起了名为《城市与记忆》全球合作领域的录音项目，希望全球的网友能够通过实地录音和编曲创作的手段，为各个城市添加声音地图。这个项目目前已经跨越了75个国家，有超过500位的艺术家参与。这个公益项目会邀请志愿者发送几个当地标志性的地点照片，他从中选出照片输入数据库，然后请求各地的艺术家和网友为他编曲或者录音，通过第一印象和感觉来编曲，产生声音画像。世界上有许多不同寻常的商标被注册，但是您知道气味也可以注册吗？最近美国的一家著名的玩具公司为旗下的橡皮泥独特的气味注册了商标。这家制造商认为，从1956年开始，这款橡皮泥首次推出以来，这种气味几乎一直没有变化。这种气味是这款产品最独特的方面之一，也一直是童年和乐趣的代名词。当特定的香味和特定商品相关时，即便两者之间没有自然联系，这种注册也是有效的。在2015年就有设法注册泡泡糖气味商标的案例，目前美国专利和商标局仍然在对这个申请进行审核。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本市第一条自行车专用路建设方案已经通过审批，这条自行车专用路起点在昌平区桐城街与文华路相交的路口，沿城铁13号线北侧的绿地布线向西，经地铁回龙观站、龙泽站，上跨京藏高速，下穿京包铁路，终点在上地西路和后场村路的交接口，连接起回龙观和上地的软件园。线路全长 6.5 公里，净宽6米，一共设置了5条自行车道，使用颜色区别上下行。中间车道设置成潮汐车道和超车道。根据规划，这条自行车专用路将在今年9月开工，预计明年6月主体完工。刚才说了，昌平区的居民出行更加便捷了，而下面通州区的居民出门就能闻到花香。最近海棠和月季进入了盛花期，昔日灰头土脸的通州内环路变身成了一条鲜花大道，道路两侧的鲜花五颜六色的绽放，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今年年初，通州梨园内环沿线实施了绿化景观提升工程，在原有绿地的基础上丰富植物层次，统一风格。这条鲜花大道北起京津公路，沿线从西向东过九棵树西路、云景东路、京津公路，东到北运河西滨河路，全长 7.3 公里，大家骑行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到一路都是好风景。再来关注通州，随着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最后一座高压铁塔被拆除，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配套电力工程全面完工，建成了国内领先的智能供电系统，为未来提供可靠的供电保障。如果某条供电线路发生故障的话，系统会立刻定位故障区，远程处理故障，最快可以在 0.3 秒内恢复供电，相比过去人工排查的方式效率大大提高。 再来关注海淀区世纪金源购物中心。曾经因为10000个免费停车位的广告而声名在外的金源世纪购物中心，最近告别了免费停车，实行全面收费。今后呢，不管是地上还是地下停车楼，都将全天24小时收费，停车2小时以内的不收费，超出2小时的部分按照每小时6元来收费。 爱一座城市，先读懂它的曾经。旧经济事，一词一世界。喜三是在婴儿落生的第三天为新生儿举办洁身贺典，是日家长的亲朋女眷均可光临庆贺，本家设宴款待。上午举行为婴儿洁身，是时在产房里置一铜盆，放上温水，由接生婆亲手给婴儿沐浴洁身。入房围观的亲朋女眷纷纷掏出铜币或银元投盆水中，名曰天盆，意在礼赠接生婆为婴儿洁身时手清精心，别伤及婴儿娇嫩的肌肤。沐浴毕，给婴儿穿上新衣新裤，在婴儿脑门上用胭脂点个红点儿，示意婴儿经过喜三，来日成长健壮红火。探寻永定河文化博物馆，这里有永定河的文化密码，这里有京西的璀璨历史，博物馆有范逛。今天带大家走进永定河文化博物馆，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东湖林人和山顶洞人哪个更久远呢？ A. 东湖林人， B. 山顶洞人， C. 他们是同时期。 来，这道题还要请各位朋友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国家体育馆大型全景科幻演出远去的恐龙亲子套票。 这里的四大名旦不会唱面作打，却爱琢磨切磋。 象牙雕刻、 雕梯、 锦坛玉雕，被所谓四大名旦皇家艺术里头最顶尖的工艺技术。 这里的满座高朋不是近水楼台，却有天外来客。 对相对来讲唯一的一个例外呢，就是陨石来自小行星啊，或来自其他的天体，在运动过程当中跟我们地球相遇。 这里的时间从不争分夺秒，只顾流连忘返。 这个碑呢是创建碑，自景泰四年风雨起时。 这里的风格没有千篇一律，都爱别出心裁。 在苗族的山寨里，一听见这个银铃响，就知道头戴花冠的女孩子要出来了。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周五博物馆有范儿逛系列节目的时间了，我们要带大家去逛逛永定河文化博物馆。说到永定河，我们都会说是北京的母亲河，究竟在永定河的历史上有哪些故事值得我们铭记，又有哪些文物展品可以印证呢？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到永定河博物馆去走一走看一看。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永定河文化博物馆的馆长谭勇。谭馆长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您啊，一大清早的哈，从这个门头沟驱车过来，5点多就过来了，谢谢您，辛苦了。来，我们先说一说这个永定河文化博物馆，肯定是在京西了。咱们的这个前身实际上是叫门头沟区的博物馆，是吗？ 是的。 嗯 啊，就像主持人所说，我们这个 永定河文化博物馆，它原来就是我们能够去的博物馆。 那么这个博物馆是什么时候就建成的呢？后来为什么又改名成永定河博物馆了呢？ 要想说清这个事儿呢，我们想还是就是我们建馆之前呢有一个重大的事情。就是在1958年的时候呢，实际上毛主席呢视察安徽博物馆的时候啊，曾经有个指示。就是说呢，就各大城市呢就应该有一座啊像这个安徽省博物馆这样的博物馆啊。他的意思就是让人们认识自己的历史啊。我们门头沟区博物馆也是在这种指示的照引下吧啊，我们开始运作筹划的。那么那个门头沟区呢，它地处北京西部山地啊，位于我们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的中游啊，面积呢是1455平方公里啊。这里呢是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和长城文化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说这里应该是这个文物非常的丰富哈，历史也很悠久。 对，现在我们区呢就是通过第三次文物普查呢，现在有文物景点563处啊，包括我们国宝单位5处啊，市级保护单位那个10处，其他的就是区保单位。另外大家都知道的，其中那个著名的这个宗教寺庙，潭界两寺， 潭柘寺、戒台寺， 对，潭柘寺、戒台寺，还有我们的传统村落川底下，陵水村等等。另外呢，我们现在的庙山庙会啊，太平谷啊，古坟岳呀，也都是呢我们国家级的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了。 所以说，门头沟真的是一个文化遗产比较丰富的地区哈。 对，那不就是永定河文化博物馆呢，实际上是门头沟博物馆，就是在这种丰厚底蕴的基础上啊，我们开始开办的。那么什么时候开始筹办呢？就是在1981年啊，我们就开始筹办。1984年呢就是正式对向观众开放了啊。原先我们这个博物馆呢是一个古建遗址，在西峰寺，西峰寺的下院。 在西峰寺等于里面哈。 对，西峰寺里边一个下院里边。那么1998年呢，我们区委区政府嘛，又开始筹建我们新的这个博物馆。新的博物馆呢，位于我们区政府的中心地带啊。1998年筹建，2003年9月竣工，并投入使用。那么到了2011年的时候呢，我们是为了适应门头沟文化和经济发展需要。也是为了契合呢当代博物馆发展的大趋势啊，那么也是进一步弘扬和发掘北京母亲河的主体文化永定河文化啊，这个需要呢，我们把门头沟区博物馆更名为永定河文化博物馆。 永定河文化博物馆是2011年这个名字正式来的。 对， 实际上它的前身门头沟博物馆实际上是在1981年就开始筹建了哈。 对。 1984年就已经 正式开放了。 而且我知道咱们这个博物馆呢还有一个第一是吧，在全市来说，当然不是全市第一家博物馆，但是也是有一个地域性的特征哈。 它是这么说，我们门头沟区博物馆呢它应该是这么讲，它是北京市郊区县第一家博物馆，郊区县第一家博物馆。 郊区县。 对。 现在咱们已经是没有郊区 对，没有县这一说了。 没有县一说了， 对 区还是有的。 对。 来跟我们说一说，当时这个博物馆应该说也是请到了这个一些名人给咱们这个题词啊之类的哈。 对，提到这个博物馆呢，就是除了我们自身呢艰苦啊奋斗啊，包括节约饭馆以外呢，这里边还要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老前辈、老领导，包括老专家、文物老专家对我们博物馆建馆之初的帮助啊。特别是要提到的是我们北京市的老市长焦若愚同志啊，他因为抗战时期曾经在当过宛平县的县长，曾经在我们门头沟区站的过。我们开办之初呢，请焦老到我们博物馆来指导工作啊。焦老知道这个事儿以后啊，特别兴奋，特别高兴，非常支持我们这个办馆，而且呢还专门指示相关部门拨专款用于我们博物馆的展陈啊。另外呢还有我们开国上将那个萧克将军，他呢曾经是我们戒察挺军的司令，曾经在我们门头沟区站着过。他来到我们门头沟呢， 博物馆看到了我们这个展览以后啊，非常兴奋，亲自呢为我们门头区革命史这个展览题写展标的名称。 嗯 啊，另外呢还有包括我们著名的书法家啊赵朴初先生啊，为我们门头区博物馆啊题写了，也题写了馆名啊。 嗯 啊，另外还要介绍一个，就是我们在门头沟区啊战斗过的老将军，啊邓华将军的夫人啊，他知道我们开办这个博物馆，正在搞这个门头沟区革命史的时候呢，他84年亲自呢将一支邓华将军呢在平型关战役中缴获的日军挎包送到了我们博物馆， 嗯 啊，因此非常的感人， 嗯， 所以在此呢，我也想啊，用我们这个平台。再次对他们表示感谢和敬意。 确实是，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永定河文化博物馆，它也算是现在北京第一家叫流域文化的综合博物馆啊。前身是门头沟区的博物馆，也已经是有30多年的历史了。现在这个是在这个新馆，新馆有多大呀？ 新馆现在是建筑面积呢是10,120平米， 嗯， 分地下一层、地上八层。 地上有八层呢？ 对，地上八层。 哦， 但是它有办公区、行政办公区等的啊， 嗯， 库房、文物库房。 那么展示的区域呢？ 展示的区域呢，现在是有3个展厅， 嗯， 啊，四层呢是一个我们的基本陈列，是从历史走来的门头沟。 嗯， 这个展览呢，主要是通过呢建国以来，在门头沟区发现和保存的，比方说历史方面的、革命史方面的，还有民俗方面的。这个文物及资料， 嗯， 啊，用这些资料呢，充分的实际上展示门头沟区自旧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到1948年12月门头沟解放发展这么一个历程吧，啊，那么三层呢，我们现在是一个专题展，叫《平西抗日都能史》，啊，这个展览呢，也是第一次系统啊全面的展示了。以我们门头沟地区就是斋堂川为核心区的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发展的抗战史的这么一个展览， 嗯， 啊，另外还要提到一个二层这个展厅呢，实际上就是用于临时展览。我们每年举办不同类型的展览，包括近几年通过自己办展、引进展览、合办展览等方式，近几年已举办了100余个临时展览。 嗯，网友菲菲说了，哎呀，我门头沟人呢，我都没去过这儿，很想去看看哈。那么究竟这个门头沟现在叫永定河文化博物馆里记录了哪些门头沟的历史，京西的历史上有哪些和北京发展息息相关的故事呢？稍后我们请谭馆长来跟我们接着聊。好了，城市文化范儿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孩子在学习路上奋力奔跑，我们也要更懂志愿填报，不浪费来之不易的每一分。5月26日，教育面对面与精华学校联合举办大型招办视频直播第二场，将邀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和北京化工大学两所高校招办负责人做客直播间，实时回答家长提问，详细介绍最新招生政策、招生专业、录取比例和注意事项。收看直播微信搜索精华学校，关注精华学校微信公众号了解。中考还剩短短一个月，关于升学政策，怎样才是权威？怎样的答案才靠谱？直面各大高中招办负责人，得到您想要的答案。5月27日，精华学校与教育面对面联合举办加油考生中招大型视频直播，特请东城、西城、海淀重点中学招办负责人到直播间，为家长提供本校招生政策细节、志愿填报注意事项指导，实时解答家长疑问。微信搜索公众号精华学校中考研究院，或拨打400-650-7766获取观看方式。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来到了周五，我们的博物馆有范儿逛，我们要带大家去逛一逛永定河文化博物馆。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永定河文化博物馆的馆长谭勇。那么在这儿呢，很多朋友还问起了我们昨天组织的这个又见田园啊，上这个大兴去采摘西瓜的活动哈。如果朋友们现在想看到这个活动昨天的这个视频直播的话呢，你们进入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方的这个田园直播，就可以看到昨天的这个视频直播了。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出永定河文化博物馆的谭勇馆长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永定河的这个历史，聊一聊这个博物馆有哪些文物哈。那么说到咱们这个门头永定河文化博物馆，前身是这个门头沟区的这个博物馆，那门头沟的这个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谭馆长， 门头沟的历史呢，现在就是据考古发掘考证啊，具体到1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 嗯， 因为在这个时期呢，我们在我们门头沟区的前桑峪村发现了一个人骨骨化石，据鉴定为11万年前。 嗯 啊， 所以说门头沟的历史有11万年前了。 对的啊。 那是什么人呢？当时？ 当时他应该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啊。发现这个呢，他也是北京市地质学的一个教授，叫吕金坡啊。他在考察地质的时候发现的啊。 嗯嗯，那么这个。刚才我们给大家出了这道题，关于这个山顶洞人和东湖林人谁这个年代更长哈。山顶洞人当然是比东湖林人这个年代更悠久，但是东湖林人这个是跟咱们这儿也是有关系的是吧？ 是的。那么这个我要跟大家呢着重说一下。这个东湖林人这个发现呢，实际上是在1966年啊。这是北京大学地质系的郝守刚老师他们在这在东湖林村考察的时候发现的一堆人骨啊。他们呢就把这个事儿呢反映给了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啊。研究所的专家呢就赶到了东湖林村这个地儿啊，对这些人类的遗骸啊拿回去以后呢进行了鉴定和论证，初步定为就是距今约9000到10000年，并且呢被科学界命名为呢东湖林人。 就是因为在这儿发现的所以被命名的哈。 后来呢就是这个遗址呢就是在2001年到2006年啊，由我们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组成了专门的东湖林人考古队啊，对这个地儿进行了3次的系统的考古发掘。 嗯， 发掘当中呢出土了大量的这器物，包括2个完整的墓葬，包括火塘，包括人类遗骸啊。那么进一步确定为新石器早期，而且这一块呢被专家呢称为呢填补了自30000年前山顶洞人以来华北地区人类发展史的空白，是创造华北新石器文化的鼻祖之一。 东湖林人大概是生活在距今是10000年前是吧？ 对对对对。 那现在这个东湖林人这个遗址是在哪儿呢？ 这个东林遗址是在我们门头沟区斋堂镇的东湖林村。 还是在这个东湖林这个村里头。现在这个是可以参观吗？还是说我们相关的这个东西是在博物馆里能看呢？ 这个遗址呢现在已经保护起来了。 嗯 啊，现在我们也正在准备搞一个东湖林遗址博物馆的建设啊。具体它些实物现在大部分呢还是都在这个 考古单位啊、研究收藏啊，到我们博物馆现在只能看到一些图片。 嗯，能够看到一些什么样的图片呢？ 啊，你比方说现在是东胡林人考古发掘现场的一些照片， 嗯， 包括出土的一些器物，刚才我提到的完整的墓葬、火堂，包括古人类的遗骸，包括陶片、石器等等这些图片。另外呢，我们去年呢，博物馆搞了数字化提升， 嗯， 就是利用数字化融合技术，反映当时距今10000年前东胡林人的渔猎生活的场景。 嗯，而且呢，就是那时候呢，从这个东胡林考古发掘出来的这个有这个。刚才您说了人骨化石，后来说鉴定是属于两个成年男性和一个少女，是吧？说在少女遗骸的这个脖子颈部这里还有用这个小螺壳串的这个项链，然后这个手腕上还有这个牛肋骨做的这个骨头的这个手镯，是吗？ 是的、就像主持人所说呢，这三具人类遗骸实际上是在早期1966年被发现的，当时是有女性和男性遗骸，又是在女性的遗骸上呢，发现了刚才提到的用螺壳做成的项链， 嗯， 啊，包括还要用牛骨制成的手镯， 嗯， 说明了我们，10000年前的古人类啊，就已经有了这个爱美的这种意识啊。 嗯，而且刚才您也说了，应该说是在这个地方呢，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器物，比如说有一些这个陶片，是吧？在咱们这个展馆里头也有这些相关的这个图片，有石器，还有这个烧火的火堂等等。 对，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考古学界一直也非常重视这个，因为人类为什么会改变狩猎和采集的生活习惯，为什么开始从事农业生产，它是从一般是觉得是10000年左右开始，所以东胡林人是一个很关键的这个阶段，对于他们的研究实际上就是能够如果能够搞清楚的话，是能够弄清楚就是当时这个人类的这个应该说是生产生活习惯的这个变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哈。 实际上经过现在的研究呢，就是从东胡林开始呢，人类啊实际上就从洞穴走入了这种黄土台地生活， 嗯， 啊，这是一个新的发现，因为他们抛弃了他们祖先几十万年生在洞穴的这种生活在洞穴这种习惯， 嗯， 走到了黄土台地。另外呢，它不单还有渔猎，还有少量的种植，包括这次我们东胡林的考古发现当中，还发现了谷粒形状的这种食品 啊， 现在也正在加紧研究当中啊。另外，刚才主任提到的发现了陶片，东胡林这个考古遗址呢，发现了陶，不单发现了陶片，而且现在这个把这个陶片能够组成过一个完整的陶罐，这个应该说，在这个新石器在遗址当中是比较特殊的啊，所以说这个遗址应该说到现在为止，专家来讲就是说，不但在我们国内，在世界来讲也是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比较早的遗址。 嗯，那么从那个时期，应该说从旧石器时代永定河流域就已经有人类文明了，然后新石器时代，然后之后。然后之后呢，就是进入到咱们中国的这种编年的史来，像这个夏商周啊，春秋战国时期啊，门头沟那个时候是属于什么地方管辖呢？ 说到这个呢，大概我们翻了翻史料记载啊，就是夏商时期记载比较少。 嗯。 那么我们夏商时期呢，应该据我们推测，应该是归这个古燕国。管辖古燕国管辖， 嗯， 到了周朝呢，周灭商以后，有史料记载，就是周灭商封帝尧，尧舜的尧， 嗯， 帝尧之后于冀，冀就是我们北京西南地方这个地方，封他的后人在冀这个地方建国， 嗯， 封艄公师于燕， 嗯， 于燕这个燕在哪儿呢？实际上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现在的房山的。燕州商周遗址博物馆这个地儿 啊， 那么我们门头沟地区呢，大概据我们分析是应该属于燕冀两国的交界的管辖地方啊，这是周代。那么到了春秋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啊，尤其是战国后期呢，燕灭冀，燕国把冀国灭了，那么我们门头沟地区肯定它属于燕国的管辖啊。又到了燕昭王的时候呢， 燕昭王呢就设了五个郡啊，在他的地盘上，你包括上古郡、渔阳郡、右北平等五个郡。那么我们门头沟区分属上古跟渔阳两郡之间啊，是这么一种情况。 哎，那像现在这些历史在咱们这个永定河文化博物馆里有展品吗？或者有什么陈列吗？ 这块的展品呢，你包括我们门头沟区发现了商代的贝币啊，这个贝币呢是在我们门头沟区的清水镇燕家台村啊发现的。它也是一种偶然，是我们文物工作者在下乡征集文物的时候啊，老乡告诉有一个山洞穴里边啊，其实当时也是住过人的地方啊发现的。后来拿到北京市一鉴定呢，这是商代的贝币，是现在的钱， 贝是贝壳的 贝壳， 实际上它就是用贝壳 做钱 、啊、 对，当时用这个来交换的啊，贝币啊，这是我们发现我们 这比较早的了， 商 代 的 贝币， 商代 的 贝币。 嗯， 另外呢，我们还有就是在提到战国时期，我们在我们门头沟区军庄镇军庄村啊，我要提到这个军队的军， 嗯， 军庄村出土了什么青铜戈、青铜剑。 嗯 啊，这也是老百姓在自己家盖房的时候啊，从地这个房地基 挖出来的 啊，这是80年代初的时候。 嗯， 而且当时呢，这个应该说他们的素质也都很高，及时的报告了我们文物部门，文物部门及时的收回，及时的找专家进行了鉴定，认为这是战国早期的啊青铜剑、青铜戈啊。另外还有早期的，就是在我们石门营发现的陶粒呀、等等等等，这些器物都可，这些珍贵的文物呢都可以在我们博物馆有所展现。 哦、 啊、展现， 就是博物馆刚才您说的这个常规的馆陈里头应该就有这些哈。 嗯， 商代的贝币、军庄出土的战国的这青铜剑、青铜戈，还有这个石门营出土的战国时期的红陶粒，这些 对对对、 啊、很多珍贵的这个器物。好，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把第二道题给各位重复一下，请朋友们好好思考一下哦。 探寻永定河文化博物馆，这里有永定河的文化密码，这里有清晰的璀璨历史，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带大家走进永定河文化博物馆，来看第二道题。门头沟古村落很多，川底下村是最有名的古村落之一，您知道川底下村人大多数姓什么吗？ A. 韩， B. 林， C. 谢。 门头沟的窜底下村，大多数住在这里的朋友们姓什么呢？姓韩、姓林还是姓谢？知道答案的朋友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将有机会获得国家体育馆大型全景科幻演出《远去的恐龙》亲子套票。今天是我们周五，城市文化范儿的博物馆有范儿逛，我们邀请到了永定河文化博物馆的馆长谭勇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告诉我们这个永定河文化博物馆里头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哈，有历史上永定河有哪些值得我们铭记的故事，这里还有哪些文物可以印证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网友索赫说，他说我去过窜底下村还挺不错的呢，很有明清的风格，还买了冰箱贴窜字，现在看到还能想起来呢。我们刚才这道题其实也是关于窜底下村的。永定河流域古村落众多，窜底下是最有名的之一了，应该是。而且这个字儿呢特别的难写，但是它有一口诀，是吗？谭馆长。 嗯，是的。 啊。 首先呢，我想刚才提到古村落， 嗯， 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现在我们门头沟区呢，就是被命名的中国传统古村落已经有14个了。啊、 哦，有14个。 对，14个了。 嗯。 那么就是全国历史文化名村有3个。 嗯。 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窜底下这个村、这个村呢，这个窜字呢笔画比较多，啊，当地的老百姓啊，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了让大家呢能够熟记，编了一个顺口溜，啊，大概跟大家说一下，啊，它是这个字呢是姓字头，就高兴的姓，大写的姓，姓字头啊，叫林字腰，林， 双木 林，双木林，林字腰，大。大字下边架火烧， 嗯 啊，就是这个字的主要的框架结构。 哦，这个窜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窜呢，实际上有很多解释啊，比如说有一种是烧火做饭的意思，有一种解释是炉灶的意思，等等等等啊， 这个窜实际上在这儿呢，就是跟大家再说一下，叫为什么我们这个村叫窜底下。 嗯 啊，因为这个窜底下这个村呢，应该讲是明代守官的军户人家啊，军户人家形成的村。 嗯， 因为他这个村呢，在部队来了以后，军队来了以后，家属逐渐聚集。 嗯， 在这个窜里口下边，明代设窜里口，村里边里口下边设村， 嗯， 所以呢俗称窜底下村。 嗯 啊， 这是窜底下村哈。 对， 现在这个村里头姓什么的朋友住的多呢？这个一会儿我们会来揭晓这个答案，我们先来不说，给大家留一个这个小悬念吧。这个窜底下村为什么说它是这个历史文化名村之一呢？它到底这个村落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有意思的地方呢？ 嗯，说到这个，因为它那个是据专家考证啊，它是保存比较完好的明清古村落啊，依山而建啊，错落有致啊。它整个村落呢像一个元宝形， 嗯 啊，从风水学讲，它是它叫背靠啊龙头沁水，前照金蝉望月啊。我们这个村呢，就是我们已故国家文物局的著名的专家啊，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先生啊，他讲到啊，村底下古村是一颗中国古典建筑的明珠。 嗯， 它蕴含着深厚的北方建筑文化内涵。就其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来说，不仅在北京，就是在全国也属珍贵之列啊。这是我们著名的古建专家对他的精彩论断。 嗯，窜底下村距今应该已经有四五百年的历史了哈。那么村落里头现在是保存着这个五百来间七十多套明清时期的四合院的民居。 对， 所以呢这里也是被誉为这个叫清代，有一套这个严谨的清代民居图啊，所以大家到这儿来呢，想看看这里独具特色的房子。 对， 如果有可能的话，再住一晚上，非常的有意思，也有情调哈。 嗯、 这是窜底下村。刚才呢，这个谭馆长也说了，嗯，门头沟这里呢，应该说这个历史文化名村还是有不少的。还有哪些您觉得比较有意思的？ 啊，你比方说我们提到的，刚才提到的陵水村，陵水村它既是中国传统古村落的村庄， 嗯， 又是全国历史文化名村，啊，这个村的历史呢，据我们在清水镇的双林寺有一个辽代经床考证，就辽代这个村已经建村了， 嗯， 将近有一千年的历史了啊。这个村里，你比方说它的海龙庙里边的百豹鱼、百豹桑。 嗯， 是吧？包括他灵泉禅寺等等等等，都是我认为都是我们观众去看看的很好景点。另外呢，陵水村呢，它通过文风转变民风的这种改变， 嗯， 形成了陵水村的独特的民俗文化。 嗯， 你比如说现在他们把它归纳为陵水八德。 嗯 啊，你比如说其中有核桃丸打啊，鸡猪圈养，龙池三进啊，等等，这八德， 这道德的德哈， 对，道德的德， 嗯， 对对对对， 爱心捐助， 啊，对的，爱心捐助等等等等，而且这都有很多故事。 嗯， 你比方说，咱们说他这个鸡猪圈养什么意思？就是你放养以后，它会污染环境， 嗯， 是吧？会很脏乱，所以呢，他这个就是要求村民对吧，放到圈里养起来啊。 嗯， 另外，他还有一块碑是清代的。龙池三进碑， 嗯， 这个碑呢明确规定，因为他们在水源地带不准杀害牲畜，不准这个就是有一些脏东西到里边去啊， 嗯， 记录的非常详细啊， 嗯， 包括他的君子不争，君子不争实际上当时他说的是当时村里有几个大磨盘， 嗯， 由于村民多啊，自己打下粮食以后呢，需要用这个磨盘来磨这些粮食， 嗯， 大家呢都互相让着啊，让其他人去先磨去，你知道吧？ 嗯， 就互相礼让的意思啊， 嗯。民风非常的淳朴， 对，非常淳朴。 嗯，这个陵水现在还有秋周节是吧？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如果大家想到陵水去啊， 因为它秋天八月中旬左右， 嗯， 有一个民俗文化节叫秋周节啊，大家呢一是领略当地的风土人情， 嗯， 里边还要品尝这个陵水的美食啊。 哎，这附近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历史文化名村？你给大家把名字稍微说一下。 我把名字说一下。刚才你比如说沿河城村。 沿 河城在斋堂镇的沿河城村， 嗯， 啊，马兰村，包括清水的碣石村， 嗯， 啊，包括这个大台地区的千金台， 嗯， 等等这些古村落都各有它的特点， 嗯， 各有它的文化， 嗯， 你比方说提到千金台，大家如果有时间，在它每年的正月十五十六是要走会的，叫番会， 嗯， 它这个番会呢已经入选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嗯， 大家如果赶在这个时间去，那个盛况空前啊，可以领略这个民俗的盛景。 嗯，那可能我们去博物馆的时候也未必会去这些村落里头去住去，那在博物馆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些永定河的流域这些古村落的历史风貌吗？通过一些什么样的展品？ 这个展品呢就是在我们第一部分啊，还有就是第三部分都有展示啊。第一部分展示的实际上就是说我们门头沟区辽金时期就明确记载的古村落， 嗯， 有13家了， 嗯， 到了明代的时候呢，包括晚蜀杂记记载就有23家之多了。在这里呢我们还能看到一些从古村落里边收集上来的一些老物件啊， 比如说有什么呢？ 啊，你比如说石臼子， 嗯， 啊，你比方说小磨盘 啊， 你比方说这个发黄的小炕桌， 啊， 你比方说这个老百姓当时家里摆这种喜字罐， 嗯， 啊，等等等等啊。 哎，网友丁松堂问，他说咱们博物馆有什么宝贝吗？喜欢看这个像什么瓷器啊、青铜器这种古人的生活用具。 咱们现在博物馆呢，应该讲就是。现在各个博物馆都在推自己的精品啊，对的，最推咱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嗯， 那么我们博物馆呢，我们认为都是宝贝，但是呢，我们像这样呢，给大家推荐，几样呢，大家必看的。 嗯， 一个是在我们门头沟区龙泉坞村考古发掘出土的龙泉坞窑辽代瓷窑遗址出土的这个，三彩。菩萨像 哦，龙泉坞的这个辽代的这个窑还是挺有名的， 挺有名的，对对对啊，距今也一千余年了， 是 它主要是烧白瓷， 嗯， 另外它出三彩是少量的， 对 啊，因为大家可能都了解唐三彩， 嗯 啊，但是我想如果大家想了解辽三彩，那么就到我们博物馆。来看我们辽三彩菩萨像。 我跟您说，因为我们之前是在这个国际博物馆日做了一系列的节目，就是介绍这个博物馆里的北京城，介绍到了这个辽金元明清，其中辽代就专门说到了这个辽三彩， 嗯， 辽三彩在承接了这个唐三彩的这个辉煌之后呢，应该说它是受到唐三彩的这个影响，而且也是非常的这个精美啊，而且这个辽三彩呢，因为它这个彩色跟唐三彩除了陶土不一样之外，它主要是辽三彩里头没有这个蓝色， 对对对， 啊，湿釉不溶，就釉面那个流淌下来那种少，其实也是非常精美的， 非常精美，非常精美。 咱们博物馆里头有一件辽代三彩的琉璃菩萨像，是吧？ 对对对， 这菩萨像有多大？多大呢？ 大概是30多厘米， 30多厘米， 不是太高，坐像，是一条坐像啊， 嗯，也是非常珍贵的文物， 非常珍贵的文物，应该是我们馆呢。的一级文物了 啊，嗯，好，那么就说到了这个咱们永定河文化博物馆的这个镇馆之宝，辽三彩是其中的一件， 嗯， 还有刚才说会说到几件，一会儿我们来说好吧？ 好的，好的。 我们要再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在这里也要为各位朋友预告一下，下周一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如今的通州，在北京副中心的城市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自商周到明清时期，其历史文化的发展变迁，对今日通州的发展更是不可或缺的。首都博物馆基辅通会通州历史文化展正在进行，汉瓦唐砖诉说着通州的哪些变迁，辽、金、元三代的兴盛如何开启通州的水陆会要，明清时期通州成为了怎样的漕运重镇。

川底下村民都为韩姓，是明代沿河城守口百户韩世宁后裔。守户之家世代为君，有战参战，无战垦田。于是守卫川里安的这支韩姓人家由少增多，逐渐形成了村落，延续至今，建立了这座韩氏家庭聚居之地。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A。 来看今天的第三道题，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成立了不少联合抗日民主政府和平西行署，其中哪两个地方是指今天的门头沟区域呢？ A. 宛平县， B. 昌淮， C. 联合县中宛平部分。 来，我们先看看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A， 串底下村姓韩的人是最多的。 是的是的 啊，很有意思哈。来，您再给我们选一位幸运的朋友吧。 啊，那我就选84吧。 选84，好，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提到我们这个博物馆呢是1984年正式对外开放的， 嗯， 啊，所以选的84号。 好，请我们的编辑来数数哈。那么第三道题呢，说的是这个抗日战争时期，那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成立了不少联合抗日民主政府和这个平西行署，那么其中有两个地方是指今天的门头沟区域，宛平县昌淮还有联合县这个宛平部分，是吧？ 嗯嗯， 这个还有点绕口哈。大家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这个国家体育馆大型全景科幻演出《远去的恐龙》亲子套票。那么刚才呢，第二道题第84位答对的朋友是毛茸茸，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城市文化范儿周五的博物馆有范儿逛，我们邀请到了永定河文化博物馆的谭勇馆长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我们去逛逛这个博物馆，了解一下永定河历史上有哪些值得我们铭记的历史故事，也有哪些文物展品可以印证。那么刚才呢，谭馆长已经给我们介绍到了这个永定河文化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有几件哈，非常的精彩，其中的一件呢就是龙泉坞村出土的辽代三彩琉璃菩萨像，虽然只有30多公分高，但是真的是很珍贵的文物哈，也算是辽代三彩佛像的一个比较好的 上佳之品了， 上佳之品哈。还有什么这个咱们的镇馆之宝呢？ 当然跟大家讲了一件辽代的一件珍品，那么还我们馆里边呢还有一件金代的啊，应该说比较少有的这个石斛枕。 嗯， 这个石斛枕呢也是我们在去下乡征集的时候，在我们门头沟区斋堂镇的白虎头村征集回来的。 虎头村征集到的虎头枕。 征集的虎头枕。 虎头枕。 非常有意义。 啊，石斛枕是石头的吗？ 对，石头的。 哦， 石头很精美的一个石头， 嗯， 啊，经过专家鉴定，因为它下边有铭文， 嗯， 经过专家鉴定为金代的这个文物啊。 哦， 这个石斛枕呢，它从它表象看，这双耳突出，虎目圆睁，呈静卧仰息之状啊。希望大家呢有时间去呢也看看我们馆里的这件比较好的 辽代的金代的， 金代的。 哇，这有不少东西呢，还有什么吗？ 另外呢还有一件向大家介绍明代的， 嗯， 我们专家把它取名叫六道轮回石造像。 嗯， 这个石造像啊应该讲是在藏传佛教里边比较多一点。 嗯， 在北京地区像这种石造像啊是比较稀少的。 哦， 所以呢经专家鉴定以后呢，他认为这是在研究北京地区佛教史上也有个重要的意义。 嗯， 啊，这一件呢也是我们馆里边也叫比较珍贵的一个石刻文物。 明代的这个六道轮回造像。 对对对。 哦， 另外呢还要跟大家介绍一件圆代的。 啊，它也是一个石刻文物，它是出土在我们门头沟区清水镇塔河村， 嗯， 是一个武士造像， 嗯， 汉白玉石制啊，肩壮背堪，身背铠甲，是吧？手持宝剑， 嗯， 也有铭文。啊，这个造像呢特别生动， 嗯， 啊，它在我们展览的第二部分， 嗯， 希望观众去了找一找看一看。 哦，这是这个元代的遗物哈。 对对对。 啊， 另外呢在这儿呢还要跟大家介绍就是我们抗战方面的一件实物， 嗯， 这个也是我们 抗战这个展览也是咱们重要的一个展览， 一部分啊， 嗯， 这个实物就刚才我说到的，我们在84年开馆的时候， 嗯， 邓华上将的夫人， 嗯， 李玉芝老人亲自送到我们馆里的一件邓华将军参加平型关战役时缴获日军的挎包， 嗯， 这个挎包呢跟着他来到了平西，应该说参加了抗日战争， 嗯， 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那么这个珍贵的文物呢84年邓华夫人捐赠过我们馆， 嗯， 我们馆呢把它作为革命史当中的一级文物， 就是平西抗日斗争史这个展览里， 对对对，在三层， 在三层，这也是咱们馆的一个重要的这个 重要的革命史文物。 哦， 另外我还想向大家介绍一个笔袋， 嗯， 这个笔袋呢是我们原来八路军四纵队， 嗯， 李中奇将军捐过我们的， 嗯， 这个笔袋实际上当时他们从平须在支援冀东的路上一场战役叫沙峪遭遇战， 嗯， 啊，缴获日军九位大佐的一个笔袋，亲自缴获这笔袋的是李湘将军， 嗯， 他后来把这个笔袋送给了这个李中奇将军，啊，李中奇将军呢也是在84年我们博物馆开馆的时候啊给我们附了一封信，把这个笔袋捐给我们了， 嗯， 啊， 所以说刚才说了这个平西抗日斗争史展，这里头是有很多这个就是 珍贵文物、珍 贵 史料，对， 嗯， 啊， 嗯，其实不单单是这在这个博物馆里能够看到这些史料了，咱们门头沟区现在其实也有很多红色的遗迹，我们可以去看，是吧？ 对对对， 嗯， 因为门头沟区呢，它的革命史非常的深厚， 嗯， 有深厚的底蕴，它确实是一片红色的沃土， 嗯， 是吧？那么现在如果大家到门头沟呢，可以到一些红色遗址去看一看。你比方说刚才提到的啊，八路军四纵，这个会师地旧址在哪儿呢？在我们门头沟区清水镇的杜家庄村里边，还有一个展览叫平西抗战铁流展。啊，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到冀日察挺军司令部旧址陈列馆，这个地儿在斋堂镇的马兰村，这里边我们给他做了一个叫挺进军在马兰的展览， 嗯， 啊，这些红色遗址遗迹非常多，希望大家有时间呢去凭吊一下烈士，另外呢看一看这些红色的文化遗址遗迹。 嗯，这个门头沟真的是要说这个史，这个历史的这个遗存真的是很丰富哈，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到这个近现代，都有很多的这个历史的这个遗迹。还有一位朋友，是这个丁丁，他说想问一下关于这个门头沟的这个琉璃，咱们门头沟这个琉璃其实也挺有名的，是吗？ 对，说起门头沟的琉璃呢，那个。应该就得从元代开始了啊， 嗯， 元代的原始的记载呢就是说元代的宫廷就设置这个主管琉璃烧造的这些机构啊， 嗯， 在我们现在的琉璃渠村啊也设定了琉璃局， 嗯， 专门啊为元大都烧造这个琉璃制品， 嗯， 啊，从元代开始，那么到了明代呢，北京就是明成祖朱棣在北京建都以后，是吗？随着城里这个琉璃厂这块烧造琉璃呢，这个地儿逐渐变成了一些繁华地段，烧造琉璃呢可能有些影响了，就逐渐的又把烧造琉璃的重要这项工作呢交到了门头沟这个琉璃渠村。 嗯， 那么特别是到了清代康熙年间，乾隆年间啊，乾隆帝是吧，就把这个在琉璃厂烧造琉璃的这个作坊呢，就直接迁到了门头沟琉璃渠。 嗯， 并且呢设立了五品官员专门督造 啊，皇家琉璃烧造。 嗯 啊， 那个时候这个故宫啊，这个紫禁城、颐和园啊，这些你要这个不断的这个翻新啊、加盖啊，都要用到哈。 这些对这些构件啊，琉璃构件这制品都应该是出在门头沟琉璃渠村。 哦、 应该说它造就了我们这造就了故宫的金碧辉煌。 嗯，门头沟真的是一个好山好水的这个地方，而且有很多这个历史的这个遗迹。网友张彤还说了一事儿，他说我儿子学校夏令营还组织去门头沟做考古挖掘呢。我们之前跟谭馆长交流的时候，谭馆长也说过，说门头沟是地质学家的摇篮，是吧？ 啊，这个事儿呢，应该从啊什么时候说起呢？ 嗯， 跟大家讲，我们国家这个地质学的开始是在清末。在清以前，实际上我们国家地质是都是外国人在研究的。 嗯 啊，清末以后呢，才成立了这个研究地质的机构。你比方说，在1913年，在北京，啊，成立了中央地质研究所， 嗯， 和中央地质调查所，啊，当时的丁文江、文文浩、张宏昭等地质先行者呢，在他们的指导下。啊，就是他们的学生，你比如说有叶良辅啊、赵汝军呐、啊，等等13名地质学生啊，就是围绕着以门头沟为主体的北京西山，啊，进行了多年的地质调查。 嗯， 而且呢，通过他们的调查调研，写成了中国第一部基础地质专著，叫《北京西山地质志》。 嗯。 啊，这个地质志呢，在2016年，就是这个书出版100年的时候， 嗯、 我们门头沟区北京永定河文物研究会又重新出版了一次。 嗯， 啊，那么说这本书呢，又是在中国区域地质调查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啊，直到现在，啊，地质工作者从来没有停止对我们西山门头沟地质方面的探索。而且培养了大批的啊，一批又一批的地质工作者和专家人才。 嗯， 因此上呢，我们门头沟区又被称为啊中国地质学家的摇篮。 嗯， 啊， 咱们平时也会组织一些这样的活动吧，让这个小朋友，尤其是这个孩子们或者学生来参加。 对，现在有一些科普活动，去组织孩子到我们这些著名的地质景点、 嗯、 你比如说，有一些著名的地质学名，都是在我们由我们门头沟区的地名来命名的。你比如说抓阄山祖， 嗯， 您比如说青白口气，您比如说马兰黄土，这些著名的地质学名，都是在用我们门头沟的地名来命名的、 嗯、 啊。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门头沟，这个位于门头沟的叫永定河文化博物馆，现在有一些这个常设的展览，也有一些临时的展览。现在有什么临展吗？ 前段时间我们刚举办了一个楚旧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展览。 哦、 啊，现在我们二层呢，主要是针对我们门头沟区古道古村的一个、 嗯、 书法不是绘画写生的展览。啊，大家可以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咱们博物馆在什么位置啊？怎么去啊？以及这个票务的信息，还有开闭馆的时间。 好的，那么我们这个博物馆的地址呢，刚才说了是在北京市门头沟区门头沟路8号。 嗯 啊， 八号我算记得 了。对，对对，它的开馆时间呢是每周周二， 嗯， 到每周的周日， 嗯 啊，从早晨9点。到下午的4点， 嗯， 中午不闭馆、嗯，大家要记住，而且节假日也不休息，除了周一闭馆， 辛苦了 啊以外，另外我们的乘车路线呢，大家可以通过从苹果园乘1号地铁换乘370啊、992啊到河滩下车， 嗯 啊就可以了啊。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路线，比如说运通112。116都可以到达我们门头沟博物馆附近、 嗯、 啊。 咱们这个票呢？ 我们博物馆是免费向大家开放的、 嗯、 啊， 免费开放。 免费开放。另外呢，就是如果需要讲解的，一般是10个人以上，需要预约讲解。 嗯、